She was a boy, but she was there for me. I was a child and she was a boy. 我们总是喜欢对别人的事情呢评头论足啊，其实不要去歧视他人的处事态度，不要去干扰他人的生活状况，给予彼此独立的个人空间，并且体谅对方以任何形式存在于这个社会，平和的心态去接纳所有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才是真正处事的高贵和灵魂的优雅。所以朋友圈当中不需要你凡事都去评论的。 你披星戴月，你不辞冰雪，你穿过山野，来到我的心田，你像远在天边，又似近在眼前，直到冲溢心间，我才后知后觉。 我不知退避，你宽容慈悲，我展翅高飞， 一段非常好的话说，其实学会不说话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学会高兴不说，痛苦不说，得到不说，失去不说，跟朋友不说，跟家人也不说，自己慢慢的消化情绪，但是在一切都过去之后，一定要对自己说，还好我坚持下来了。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那种很温柔但非常有力量的人。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

在周杰伦和方文山之前，张宇和十一郎一度也是台湾流行乐坛最为经典的一对词曲档组合，当然也是和熊美玲、林秋离以及谭健常、小轩一样盛名的夫妻档词曲创作组合。从走路有风到一言难尽，从月亮惹的祸到雨一直下，张宇和十一郎的创作组合一次一次用精准的情绪捕捉以及抑扬有序的旋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扉。 在每一天我在流连，这心漂泊每朝每夜，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使这心莫再漂泊。愿那一天你来临时，轻轻给我你的接受，给我知道眼眸里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 我听过一句话说，当一个人可以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他已经开始懂事了。当你用钱换回你的面子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很社会了。当你不顾面子可以捍卫你身边一切的时候，说明你是真正的爷们儿了。当你还站在那儿闲扯淡吹牛只爱所谓的面子的时候，说明你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所以忍受以及看穿却不说穿，真的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当开始和结束都预知在同一个故事里面，我情愿让它停留在最初的那一天，以为彼此生活寻找的只是共同的点，虽然同一个世界，我们走在不同的线。当相爱已相处，却又要保护着彼此的尊严，我情愿对你了解如相识的那一天，以为彼此生活寻找的只是共同的点，虽然同一个世界，却走在两条不同的线。爱与不爱之间，我却一向

位于三环分钟四桥附近的北京十里河天骄文化城，可谓是京城玩家的圣地，也是城区最具人气的花鸟鱼虫文玩市场。近日这里贴出了一纸通告称，市场已经开始腾退疏解，实施期限是2017年1月至3月。根据这份通知，同时腾退的还有十里河板材城，实施期限也是2017年1月至3月。据了解，这里是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和十八里店乡的安排做出了腾退计划，目前尚无腾退后的规划。房山新闻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拱辰街道办事处了解到，备受关注的拱辰中心区1至5街改造项目，今年内计划实现1395户回迁入住。据悉，拱辰中心区1至5街改造项目启动于2008年，涉及拆户3934户，8030人，定向安置房项目总建筑规模为45.81万平方米，包括7个住宅用地、3个教育配套用地。下一步，拱辰街道将继续加快回迁安置房建设进度，推动1街、4街、5街回迁安置的同时，启动2街回迁区和直管公房回迁区安置房建设。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身影，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想赶快回到手和晒太阳。 想他们的痕迹，永远的永远，闭上眼就这样实现。这夜里这梦里还在树河那里，在那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黄，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在那里小河流长带领小溪潺潺，简单的说这时光还很漫长，在那里微风吹来雪山纯净清凉，打扫打扫尘埃落下的心房，在那里闪耀银河是最美的乐章，我们拥抱着骄阳的时光，静静拥抱着骄阳。 当年的超女从成绩来讲呢，她不是最靠前的，可是我觉得她的天分，她的感觉，她的全面性啊是最棒的啊。谭维维演唱的在树河里，她的唱功很棒，而且呢她的眼神气质你就知道啊，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有内容的啊，有灵性的歌手。我一度很担心他了，因为像他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哈、啊，你就会知道啊，这不是一个乖乖的听话的那种路线的女子嘛，她一定是会跌倒，会冲撞啊、会不老实啊，会不听话，可是也一定会非常灿烂的过此一生的女人艺人，我期待她的每一首作品。 荡漾，只是没人在惆怅。 当爱情由浓转淡，